朝鲜亚非团结委员会成立61周年纪念活动5月30号在平壤举行。参加活动的有朝鲜亚非团结委员会委员长等委员会全体成员，以及朝鲜同世界人民团结委员会、朝鲜维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等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和平壤市劳动群众。会上宣读朝鲜同世界人民团结委员会、朝鲜维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等国内各社会团体向朝鲜亚非团结委员会发来的贺信后做了纪念报告。报告指出，朝鲜亚非团结委员会61年来一直贡献于国家自主统一事业，而且在加强同亚非拉人民的反帝声援、友谊与团结的斗争中取得了成就，并提出了今后活动方向和任务。报告结束后，参加者观看了反映朝鲜亚非团结委员会成立61年历史的录像片。